第191集繁星。 吃完了糖人，一路又是炸鹅肉、葱茶、馓子泡饼，各式各样的小吃香味勾人。顾元白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逛了古代人的夜市，胃口大开，又去吃了春饼、李婆子肉饼和灌汤包。吃灌汤包的时候小心翼翼，皮薄肉汁多，轻轻提起一吸一吃，鲜美的顾元白整整吃了两个。他每样只吃了一两口尝尝味道，不敢多吃，生怕吃饱了就没办法继续吃下去。还好薛远的胃口奇大无比，一路走过来他解决了八成的吃食，还是一副不动声色不见饱意的模样。在吃了一个小的如婴儿手掌大小的四色馒头之后，薛远甘拜下风的认输， 最后再来一个糍粑糕，我吃不下其他东西了。 两人去买糍粑糕，站在摊子前往街尾一看，顾元白不禁啧舌， 这一路走来也有半个小时的功夫，倒还未走过这条街的三分之一。 薛远接过两个糍粑糕，这个糍粑糕也就一指的大小，如年糕一般柔软，糍粑中间还夹着一颗红彤彤的大枣，带着一股清淡的甜味，不腻倒是解了之前吃的那些东西的腻味。顾元白慢慢地吃着，终于从小吃上腾出了眼睛，看了看路边的玩物，但他的余光一瞥，却在前方不远处见到了楚艺。那个小童被人背在身后，面色红润，乖巧又兴奋地笑着，一口小米牙还有一个小缺口，他正四处乱瞅，突然眼睛一顿，惊讶地张大了嘴，同顾元白对上了眼睛。 哲， 怎么了？ 我看到了圣上了，就在我们身后。 楚卫心中一跳，下意识回头看去，可万人来来往往，花灯挂了满天，重峦叠嶂之间，他没有看到圣上的影子。黑暗的小巷，糍粑糕的香味在周身弥漫，外头的街道喧闹无比，时不时还能听到宫里的人对薛远破口大骂的声响，可几步远的巷子里安静沉暗，只有呼吸声和流水潺潺。顾元白只觉得转眼间他被薛远拽进了巷子里，薛远在他身前嘘了一声， 嘘，圣上别去叫楚大人。 朕什么时候要去找他了？ 消消气，吃饱了就生气，对身子不好。 哼！ 天上的繁星连成一片，分不清哪个比哪个要更亮一点。这样的星空在现代已经很少见了。顾元白曾经在前往北极的途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次天空。他躺在甲板上，随着海浪的翻滚起伏，看着一颗颗好像大的能砸到他身上的星星。手可摘星辰，看过这样星空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画面。 圣上，臣想。 甲板上很凉，穿着冲锋衣也挡不住寒气。顾元白还记得那一夜的感受，身下的海浪让身体好像跟着飞了起来，失重的上上下下，起起落落，星星一时近一时远，湿气浓重，像童话里的梦。 滚， 顾莲，元白，白爷，白爷。 白爷看了一眼天上亮闪闪的繁星，勾起一抹冷笑，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等下，等下，心口发火， 薛远瞬间清醒过来，他使劲掐了自己一把，随后抱起顾元白就从巷子深处飞奔离开，转眼到了飘满莲花灯的河边。 薛远顺着河流飞一般的出了闹市，直直撞上了候在这里脸拉得老长的田福生。田福生瞧见薛远就是冷笑连连：“ 薛大人，你 让开！” 公事们这才看清薛大人怀里还抱着一个人，顿时人仰马翻，着急跟着薛远跑了起来。顾元白抓紧着胸口大口呼吸，他尽力去感受自己现在的状态，脑子里不由有些空白，他咬着牙撑住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好像是撑过了那个临界点，呼吸骤然一松，从心口上漫上了一股反胃欲望。他从薛远怀里挣脱，踉跄扶着门框俯身干呕。薛远连忙上前扶住他的肩膀，在他干呕完之后，立刻拿着衣袖擦净唇角和额旁的汗意，心疼地顺着他的背。 圣上。 田福生眼皮跳了好几下，连忙上前一步挡住旁人的视线，高声道： 薛大人，大夫来了，快让大夫给圣上把把脉。 因为薛府离得近，所以薛远直接将顾元白抱回了薛府。圣上被扶着坐下，大夫上手把脉，稍后皱着眉头疑惑道： 只觉得圣上心口跳得快了些，脉搏紊乱了些，并没有看出什么。 顾元白神色一暗，良久，他挥退了旁人，只留下身边的公事和硬赖着不走的薛远。 田福生，朕近日走动的多了就会手脚无力，今日更是心口发慌，你日日跟在朕的跟前，朕问你，你会不会也如此？ 圣上，小的倒是没有这样过，但说来也是奇怪，小的往常跟在圣上跟前的时候还容易犯困，近些日子却不是如此，反而觉得有了些精神，晌午的时候愣是精气神十足，都能去跑上一圈。 顾元白沉默了一瞬，又一个个问了平日里陪伴在身边的人，这些人要么是没有感觉，要么就是觉得精神好了一些，没有一个有如顾元白这样的表现，但他们每一个人无论男女，身子骨都要比顾元白的健康，比田福生的年轻。顾元白原本觉得自己是遭人暗算了，问了一圈下来之后，又加了一个怀疑的选项，那便是他的身体开始衰败，寿命要走到头了。他的脸色并不好看，看着他的薛远更是捏着椅背，手指发白，死死咬着牙。死亡对薛远来说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，但现在是了。沉默的气氛蔓延，突然顾元白又攥紧了胸口处的衣衫，他脸上的表情痛苦，感受着重新升起的心慌和焦灼，这种感觉好像变成了真实的火焰，在体内毫不留情地烧着顾元白的五脏六腑。 妈的，老子的命，老子保护了这么久的一条命，谁都别想这么轻易拿走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